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童年时的一段回忆。他的童年曾经很美好，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的家分崩离析，而他很久以后才知道这背后的一个大秘密。他到底有着一个怎样的童年呢？ 老板，你老家在哪儿呀？ 哦，我就是本地人。 一直都住在一个地方？ 也不是啊，中间也搬过几次家。 那你最早住的地方还记得在哪儿吗？ 当然记得呀，毕竟小时候在那生活了那么多年，很有感情的。就是离我的店比较远了，现在也很少回去看看了。 哦，那边的房子还在啊？ 在啊。 啊，真好，想怀旧的时候还有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你这个语气怎么像个老人家似的？ 主要是刚才看朋友圈，我表姐发了我们老家的几张照片，她今天又过去转了。其实我们当年住的房子早就拆了啊，物是人非啊。 你的老家在哪儿啊？ 啊，在无锡。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地方叫蜻蜓帮，因为那里夏天有很多很多的蜻蜓，我的好多美好的回忆也都发生在夏天。有个老奶奶每天都骑着三轮车卖酸辣汤，我们那里还有一座清明桥，桥底下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商贩。 我能想象江南的夏天有多美。你表姐也住在蜻蜓帮？ 对，她是我姑的孩子，我们两家当时就住在一条街上。我姑妈呢是个女强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自己创业开了公司，所以他们家算得上是我们那条街上最有钱的人家了。我们家就比较普通了，我妈在美容院工作，是个小领导，我爸一直都在我姑的公司上班。小时候我很喜欢去我表姐家，因为她家总有各种各样的零食，还有空调和电脑，那些都是我家没有的，所以我经常让我妈带我去她家打小霸王游戏机。当时不止我喜欢玩游戏，我妈和我姑父也很喜欢玩，他们俩经常坐在客厅一起玩超级玛丽。因为姑妈和爸爸很忙，经常要加班，表姐呢总是忙着参加补习班，所以当时姑妈家经常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世界。那时候一到夏天，我妈还会约上她的几个好朋友，带着我去太湖边野餐，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不过后来妈妈不在了， 我就再也没去过太湖。 你妈妈她…… 她就是在太湖淹死的。 啊？ 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事儿。暑假的时候，我被送到了外婆家。有一天晚上，外婆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我妈妈在太湖溺水了。 怎么会这么突然？ 是啊，我妈游泳很好的，我当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那个晚上，我和外婆一起哭到了天亮。再见到我妈的时候，她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躺在那里，特别安详，就像是睡着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假的，等我长大了，妈妈一定会回来看我的。后来我就被姑父姑妈接回了蜻蜓帮，当时我爸在南通工作，所以之后那段时间我一直住在姑妈家。当时她家养着一条叫小熊的小狗，我总是抱着它跟它说话，就像是在跟妈妈说话一样。我在姑妈家住了一年，那也是我在蜻蜓帮度过的最后一年。那一年我一直都很难过，但好在姑父对我很好，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好了。表姐因为在读寄宿初中，所以一周才回来一次，姑妈也一直忙着应酬，所以平时家里只有我和姑父在。姑父每天都会给我做我爱吃的菜，还给我很多很多零花钱。没人的时候，他甚至会让我叫他爸爸。 啊，这个是不是有点…… 我当时觉得他应该是怕我想爸爸吧。那段时间我学习成绩下滑得厉害，总是会被老师留下写作业，写到晚上七八点。记得有一次我忘写了英语作业，老师让我叫家长去学校，我拖到第二天早上才跟姑父说，他竟然没有责怪我一句。到了学校，老师把他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他竟然还是一句都没有说我。他从来不会逼我学习，顶多就是在我不吃猪肉的时候把我关在小黑屋里让我一直哭。现在想想，他应该只是希望我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长大吧。学习怎么样在他看来并不重要。 可这样也不行啊。 是啊，而且学校的老师们知道了我的家庭情况以后，还总是会议论我。我记得有一次在广播体操大会上，我穿的是一件很久都没洗过的衣服，上面全是墨水溅的脏点，黑乎乎的。老师在讲台上就对我指指点点。从那以后，我就更害怕上学了。后来我爸知道了我的学习情况，就把我接回了南通，进了新学校。当时他已经再婚了，而且后妈正好就是我新学校的班主任。他对我虽然不至于像灰姑娘里的后妈那么坏吧，但对我多少是有些嫌弃的。当时他的侄女也在我们学校当英语老师，我周围的同学总是告诉我，英语老师会私下里跟他们说，不要老跟我说话，说我是个坏孩子。 他怎么这样啊？ 可想而知，我后妈都跟他说过什么吧。而且这种话传得很快，估计英语老师也跟学生家长说了不少，所以和我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也总是告诉我，他们的爸妈其实都不允许他们和我玩。可这些朋友真的很讲义气，从没有离开过我。也就是这些人 陪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没有他们，我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开朗了。虽说在家里我挺怕那个后妈的，但也是因为有她监督，我的学习成绩倒是越来越好了。不过和她一起生活的好处也仅限于此了。 她还在别的地方为难你？ 对啊，当时她家里拆迁分了两套房子，我爸就掏钱负责装修。搬进去的时候，他们和我后妈的儿子都各有一间漂亮的卧室，而且后妈还给他儿子布置了一个很精致的书房。他还警告我不准碰哥哥的电脑。可你知道我住在哪儿吗？ 住哪儿啊？ 我的房间就别提装修精不精致了，连床都没有。 不是，这你爸也看得下去啊？那你睡哪儿啊？ 睡地上呗。其实也不是不给我床睡，当时他们只是说暂时还没买，让我先凑合打地铺睡几天。 他们都有床睡，就让你凑合？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所以那段时间我总是偷偷的哭。后来有一天，我爸和后妈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彻底分手了，我也终于搬回了自己家，可以睡回床上了。 唉， 我姑父他在我回南通半年后就去世了。 啊？ 他被查出是肺癌晚期，等我再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瘦得像根火柴了。过去他其实挺胖的，所以反差那么大，吓得我都不敢喊他一声。但能看出来他还是很关心我，问我学习怎么样啊，爸爸对我好不好啊。他含着眼泪看着我，还想握握我的手，但我却吓得躲到一边。后来他快走的时候，听说他想回青青帮的家里看我一眼，可惜最后也没能回去。参加他葬礼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觉得太悲伤。当时的心情其实也记不大清了，只记得我亲眼看着他从炉子里被拉出来，烧得只剩下灰了。那么魁梧的一个人，最后就真的只剩下灰了。很多年以后，有一个晚上，我和表姐一起睡，聊到姑父时，表姐哭了。她说姑父那么疼我，可我在病床前竟然喊都不喊一声。那天晚上我躲在被子里哭了好久，后来每次想起姑父我都会哭。特别是当我得知他和我妈妈的事以后，心情就更复杂了。 他和你妈妈什么事啊？ 其实在我住在姑妈家的那一年，姑父曾经跟我说过，等我18岁的时候会告诉我关于我妈妈的事。我当时也不太明白，后来他去世了，所以告诉我真相的是我的新后妈。这个新后妈是我上高中以后我爸新娶的。我第一次见她就不是很喜欢她，听说她有个儿子都不愿意认她，我就想，哎，这样的人又怎么会真的对我好呢？事实也确实如此，她总是用她的小算盘算计着各种事情，嘴里也总是说啊，想嫁给一个土大款过好日子什么的。不过能看出来，他对我爸爸是真好，我爸和他在一起也很高兴，所以我也就不和他计较那些事儿了。几年下来，我和他处的也还算融洽吧，也就慢慢接受他了。前两年的时候，我们聊起家里的事儿，他突然跟我说，其实我妈妈早就和我姑父出轨了。 啊？ 而 而我妈妈的死也是因为当时她和姑父带着表姐去太湖游泳，我表姐不会游，我妈就教她，结果俩人一起溺水了。还记得那个情侣之间经常开玩笑问的选择题吗？我和你妈妈落水了，你先救谁？现实也差不多，我姑父选择了救他女儿。 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他事后对你那么好。 唉，知道真相以后，我才想明白小时候的很多事。我记得当年玩游戏机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和她为了抢一个遥控器，最后抱成了一团。他们发现我看见了，我妈就赶紧跟我说别告诉我爸，他们只是在玩游戏。而且当年我每次管我妈要学费的时候，她都会让我去管姑父要。 你恨他们吗？ 我不恨，因为他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我知道我爸和我妈是包办的婚姻，他们之间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所以我理解我妈。我也知道这件事里最伤心的应该是我爸，虽然刚回南通的时候看他那么快就再婚了，我都不想喊他一声爸，但是这些年一直都是他陪着我，也算是相依为命了。我知道他有多不容易，有多委屈。当年外婆往他身上泼脏水的时候，他为了保护我，防止我走极端，竟然把所有的秘密都埋在心里。他其实是很爱我的。 你说你外婆，他给你爸泼什么脏水了？ 要说我外婆啊，那还真有的说了。她其实是个很奇怪的人。哎呦，也不能说是奇怪吧，其实她就是太在意我舅舅了。我舅人是好人，可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太懒了，所以一直没娶到老婆。外婆怕我舅老了以后没人照顾，加上我妈又去世了，所以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我和我爸的关系，就是为了能找机会把我过继给我舅。再加上她也可能害怕老无所依吧，所以她总是向我爸要钱，甚至在我妈火化那天还逼着我爸拿出5万块钱来，否则就不能火化她女儿。而且外婆总是告诉我是我爸害死了我妈，我爸早就在外面有了人，为了和情人在一起，他们才一起把我妈杀了。小时候我每次去看他，他总是跟我说我妈托梦给他了，就是我爸找人害死了我妈，还说什么家里没了女儿以后就只能靠我了，让我把他当妈妈看。 还有这些事啊？他就没想过告诉你这些毫无根据的事情会给你带来多大压力吗？ 他当然考虑不到这么多，他只想着把我拉到他的阵营中去。他对我确实很好，有一年他特地从老家跑过来带我坐着公交车去买了几件冬天的衣服，还帮我收拾房间。他当时都已经70岁了，我当时真心觉得外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值得依靠的人了，我也特别相信我妈的死就是因为我爸，所以那些年我和我爸的关系一直很僵。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经常坐在6楼外面的空调机上嚎啕大哭。 这也太危险了吧。 对啊，我爸爸的空调机带着我一起掉下去就一了百了了呢。有一次因为哭的声音太大，邻居们都来围观了，我爸嫌我太丢人把我骂了一顿。直到这两年我知道了真相以后，才对我外婆有了意见，甚至再也不想和她联系了。 到了后来，我也偶尔会听家里人说，外婆在村子里经常骂我，说我没良心什么的。不过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去看她，给她买东西，甚至偷偷塞钱给她。我觉得这样应该就能堵住她的嘴了吧。说到底，我和我妈一样，对她来说就是一棵摇钱树，不给钱就会被她骂。 这么说是不是也有点绝情了？就像你说的，他还是因为缺少安全感，不能说他对你没感情。 哎，这中间很多事儿你不知道。我妈走的时候，外婆就拿走了我妈所有的存款。我也听人说过，外婆经常逼着我妈给她钱，而且她拿我妈的钱就是为了给我舅盖房子。 这个 她其实就是重男轻女，但我念在他以前对我好过，所以我该尽的义务还是会尽。但有时候他的表现真的挺伤人的。啊，就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老家的房子要拆迁，确认产权的时候，因为有我妈的一份，所以外婆要参加。不过因为我妈的那份很少，所以办事人员劝外婆把那笔钱直接转给我。我外婆虽然同意了，但是签字之前啊，他再三跟我说，一定要把这笔钱记得给他，因为这是他把女儿养这么大该得的。我同意了。啊，说实话，送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辈子再也不想给他打电话了。我当年那么痛苦，说到底和他也是有直接关系的。高中的时候，我还被查出了有重度抑郁。我和我爸的关系当时不是很僵吗？他怕我轻生，就让我住校了。毕竟学校里有我的很多好朋友，是他们让我变得开朗起来的。而且几年前，我遇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他真的是一个比我爸更爱我的人。认识了他的家人以后，我才知道幸福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遇到他以后，我这个爱哭鬼才变得开朗了好多，再也没想过轻生的事儿了。虽然现在生活里也有一些小挫折吧，但总体来说还挺顺的。前两年蜻蜓帮拆了，姑妈用拆迁的钱送表姐出国留了学，她自己也从那儿搬走了。表姐回来以后就在杭州定居了。她一发朋友圈，才让我又想起了好多往事。那些打着游戏机，喝着酸辣汤，和妈妈一起去太湖边野餐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 可是还有未来可期，不是吗？稍等，我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绿薄荷甜酒、柠味汽水、薄荷叶调成的，名字叫做夏日之湖。虽然没法完全再现太湖的美，但我也希望它清爽的味道可以让你感受到童年在湖边的畅快与清凉吧。 谢谢。嗯，真好喝，而且这种绿色很像太湖上荷叶的颜色呢。 我知道你可能再也不会去太湖了，就像过去快乐的时光再也找不回来一样。而且你童年的经历确实让我很心疼，但你知道吗，我最替你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身边总是有人真心地爱着你的。抛开长辈们的恩怨不说，你的姑父、爸爸还有你的同学和朋友，都在关键时刻替你妈妈守护着你。 你说的也对。 对了，